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新建的语气有点幸灾乐祸，结果他刚说完，旁边的办公室探出一个人。 叫我干嘛？ 果然白天不能说人，晚上不能说鬼。 新建扬了下眉，拍拍李磊的肩膀。 从今天开始，你要跟着哥混了。 李磊没搭理他，只是看了回头的傅志一眼。 你早上又喂他吃什么东西了？ 三鹿鹰幼儿奶粉。 傅志咧嘴一笑，转回去自己复印口供。处长把李磊配给新建他们查这个案子，李磊在大概听完了新建的描述后，反应是把卷宗往桌上一扔。 逼供，电视剧看多了吧，要是在什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城市也就罢了，这风口浪尖的逼供，谁会这么吃饱了撑着找麻烦？ 所以你倾向于相信孟军的话？ 不是我相信谁，而是这事情不是明摆着的，赵孙这就是铁证如山，翻什么翻？ 语气里不乏不爽。新建看他的样子笑了笑， 既然你这么肯定，那你就负责把这案子盯死了吧。 他敲了一下桌面， 只要你能找到凶器，赵孙就算有三张嘴也被判定了。 凶器？ 李磊下意识地觉得这不是好活。 那你们呢？ 对他的问题，新建看了一眼复制，后者一脸的茫然。实际上新建跟复制去了案发现场，在到了地方之后，把吴刚给叫了出来。孟军已经暂时休职了。 那小子只是有点冲动，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做什么违反原则的事情。 吴刚看见新建和傅志的时候，还在帮孟军解释。新建当时抬头看了眼四周的电线布置，问的问题很不经意。 你知道孟军打人的事情吗？ 知道。 吴刚竟然没隐瞒，他叹了口气。 我看见他从审讯室里出来的时候脸色就知道了，他还想瞒我，一辈子靠刑侦吃饭，这点事儿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呀？ 新建没说话，敛了下视线。傅志四周看了看，发觉这地方实在不是什么抢劫的好地方。案发时间是下午三点多，就算是工作日来往的人比较少，这光天化日的路口旁边还都是店面，随便一个人出来都能看见案发经过。 目击者是米粉店的老板。 对， 米粉店挨着路口的位置并不算最近，从位置上大概有点偏。新建还记得证人卷里目击证人的证词，整个案发经过他是从听到被害人的车撞上路沿垃圾桶的动静才出来看看，之后就是抢劫、杀人、逃逸。 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抢劫？ 傅志想不明白，直接问出口了。新建因为他这句话皱了下眉。 你们查过孟国强的社会关系吗？ 这问题显然有点出乎吴刚的意料，他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没有。 如果查了，怎么会不知道孟军跟孟国强的关系？这案子从最初就被定为了抢劫杀人，所有的证据都太过于明显，甚至逮捕赵孙之后，他交代的也都很流畅。如果不是后来他翻供，这案子是再正常不过的流程案件。新建发觉在路口东南角有个摄像头，他指了一下， 调一下这个摄像吧，看看有没有能用的证据。很多时候啊，人都会先入为主，因为台面上的直接证据太多，所以反而忽略了很多细节问题。 吴刚脸色有点难看，他开始意识到或许这个案子他们最初就走错了方向。调个录像倒是不用多少时间，他们后来去了一趟交通支队，那天的录像还没有被洗掉，所以在监控室就把当时案发经过又重新看了一遍，跟证人的证词完全一致，确实是撞车、抢劫然后杀人，嫌疑人驾车逃逸。监控录像上不能看清赵孙的五官样貌，但是身体特征和身着衣物也都跟逮捕他时他的穿着符合。倒是傅志看到第三遍的时候，指着赵孙杀人时的那个瞬间喊了一句 暂停一下， 然后他点到屏幕上。 他第一刀就是往心脏捅的， 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是位置上应该没错。 新建他们重新循环了好几遍，最后连吴刚也点点头， 看起来的确是第一刀就扎在了胸口上。 你抢劫遇到反抗，会第一刀往心脏捅？ 傅志回头看了新建一眼，后者耸耸肩， 我从来不抢劫，完全没有经验可以提供交流。 懒得搭理他的态度，傅志甩了个白眼，然后回身问吴刚， 法医那边当时是怎么说的？ 致死原因是心脏被刺穿，腹部和腰部各有一处伤口。 通常情况下，法医是会将伤口的先后顺序也都判断出来的，但是因为这个案子的被害人受伤的时间太过急促，三次受伤又太过于接近，所以在刑侦部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并没有进行很全面的尸检。新建皱了下眉， 鉴定员是谁？ 司徒卓。 吴刚刚说出这个名字，傅志跟新建都是一扬眉， 这也太巧了。 再进鉴定所，新建发觉气氛跟上次有点不一样，那次他俩只是在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这次直接走到化验部，刚进楼道就听到一阵不小的训斥声，那声音有点耳熟。 这种鉴定结果你敢交，公安局都不敢收啊，你当这是猪肉批发啊？还分新鲜不新鲜呢？ 新建往里头探着看了一眼，果然是司徒卓，依然还是上次见面时穿着白大褂的造型，只不过那刻意改过的版型和脚下踩的靴子都充分表现出了主人张扬高调的性格特点。他敲了敲玻璃门， 司徒。 里面的人回头扫了他们一眼，眉头一皱， 不在， 然后回身继续骂。没办法，门口的两个人只能站着继续等，一直到新建听得已经不耐烦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又使劲敲了一遍门，里面的情况才有所节制。司徒卓骂爽了，才一摔门从里面走出来， 敲魂啊， 站着等你半个多小时了。 新建的语气也没多客气，走在前面的司徒卓闻言转身瞄了他一眼，表情有点调侃， 才半个多小时就等不了了，你旁边那位上次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他说的是傅志。被突然点名的男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无奈地翻了个白眼，难道是他想等的？他只是没有新建这种威慑力罢了。司徒卓说完了不过瘾，又补了一句， 臭小子，你别老以为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时候其实是有人站在你旁边等得更久，你根本就没注意。 这话说得有点深，新建眉头紧皱，复制一脸无语，然后两人跟着他进了办公室。照例是没有茶水，司徒卓不耐烦地摆了下手， 有事赶紧说。 新建说明来意之后，司徒卓很长地哦了一声， 哦， 那拖长音一直凹到新建起鸡皮疙瘩了才暂时作罢，然后他笑笑， 怎么所有倒霉的案子都摊在你们手里了？ 对面的两个人没回答，新建是城门，复制是池鱼，半斤八两而已。 这案子本来我也准备报了，你们来找我正好我也省了一个麻烦。 他笑着喝了口茶， 被害人一共被刺了三刀，致命的是刺在心脏上的一刀，然后是腹部、腰部，从死亡类型上判断他属于心脏死亡，所以在刺腹部和腰部的时候，实际上被害人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一刀致命？ 干净利索。 司徒卓看着新建皱眉沉默了一会儿，旁边的傅志的注意力放在了司徒办公室的档案柜里，他一眼看到那张摆放的不是太明显的照片，然后很突兀地插了一句嘴， 新建，你有没有姐姐？ 旁边的人愣了一下，然后转过头， 有啊，不过从来没有跟人提过。 傅志接收到他疑问的眼神，挑着眉指了指司徒卓的档案柜， 还真像。 那张照片上是三个人，司徒卓在最边上，中间是个笑起来很温柔和气的男人，在旁边的女人看着气场很凌厉，眉宇间的犀利跟新建简直是如出一辙。